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7集，池瑶看着江燕，荒谬地摇头，她头皮到现在还是麻的，拆了头发，她踉跄着蹲下来。 难道你出事我就舒服了？如果你真的出事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父母那边我又该怎么交代？江燕，不是什么时候都应该见义勇为，你做事之前能不能想想后果？ 江燕沉默须臾，也跟着蹲下。我是成年人，已经可以对自己人生负责，你不要总把我想成小孩。只要在考虑后果之前，我首先是你男人，在危险关头挡在你的面前是我必须做的事。池瑶死死盯着他，眼泪珠子从发酸的眼眶里成串地落下来，他咬牙切齿。 幼稚。 江燕冲进医院时没穿外套，身上就一件单薄的衬衫，这会儿衬衫肩袖处沾了血，他却像感受不到疼痛似的，气血攻心，全然是在为池瑶的这声幼稚而感到恼怒。为了忍着这股气，他忍得牙都要咬碎。如果这就叫幼稚，就算是50年后、60年后，我也还是会这么幼稚。只要你大可等着看，我绝不会改。两人对视，在无声中对峙，最后是池瑶败下阵来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不可理喻还理直气壮的人。幼稚却又给他带来了数不尽的安全感。他想，无论未来如何，他都不可能再遇到第二个这样赤诚又热烈的江燕了。眼泪再也止不住，他把头埋进了膝盖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不敢看江燕，语气崩溃。 那你痛不痛？ 从病患被制止，再到陪江燕包扎伤口，池瑶一直都绷着张脸，不管旁人问他什么，也都能够咬字清楚地回答。直到这一刻，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盔甲才终于化作祭粉，惊慌从粉尘里钻进呼吸，每一秒都很煎熬。强撑了那么久，他心里真的快要怕死了。他讨厌江燕出事，更讨厌连累江燕出事的自己。江燕心脏一软，如同潜入潮汐，他单膝跪下，展臂抱住缩成一团的池瑶，轻轻地摸他脑袋。不痛了，池瑶。两人回到公寓时夜已深，池瑶洗了把脸，眼皮涩得直疼，镜子里的她面色惨白，却伴着有一块没一块的淡红，像过敏一样。他低头关水，却发现自己受伤的那只手皮肤上还在发抖。焦虑症好像发作了。他虚握了一下，然后撑着洗手台缓缓地做深呼吸。门外的江燕叫了他两声，没见他应，索性推门而入。怎么了？池瑶没动。 没事。 江燕看向他的手，是不是手疼，沾到水了？ 没有。 池瑶扬起下巴看向他，露出笑容。 园子扔好了。 啊。江燕扶住他的腰，说不上他哪里奇怪。 你真的没事儿？池瑶笃定地摇头， 没事。 江燕信了，和他一块出去吃东西。酒酿圆子热过之后变得又软又胖，但池瑶没什么胃口，也吃不出什么味道。江燕见他恍惚，以为他是后背疼，回房后坚持要看他后背的情况。池瑶没办法，只能把衣服脱了。只见后腰处泛起大片淤青，在白皙的肌肤下对比分明。江燕当时眼睛都湿了，几乎不敢去碰。都这样了你还忍着？池瑶是真不知道，她只是觉得腰酸背痛而已，但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。她扭过头， 很严重吗？ 江燕咬着牙，我去拿药酒。因为打球时难免会有擦撞，扭伤是常有的事。江燕手法不说多巧，但对活血化瘀力道是够的。随着药酒的气味覆盖屋里的熏香，池瑶提醒江燕， 你左手别使劲，小心伤口发炎。 没事。然后江燕就不说话了。池瑶知道他又是在和自己较劲儿。 这又不怪你，过两天就好了。 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没去找你，你会不会又像之前那样受伤？池瑶其实很怕疼，只是习惯忍着。最真实的感受往往只在意识不清醒的时候表现出来。那次他手臂被划伤，表面说没事，实际上前几个晚上睡觉时不小心碰到，他都会发出很压抑的梦呓，还会呼痛。有一回眼泪都出来了，浸着睫毛湿润，他眼看着却无能为力，天晓得他有多心疼。 那不是没发生吗？你还是来了。 这些天应该不用去医院了吧？ 嗯，不用。 因为这场事故，医院给池瑶批了假，还给他安排了定期的心理治疗，但他暂时还没去，只是在家里休息。姚敏敏倒是和他说了好多医院里关于江燕的留言。江燕如今在医院声名大噪，大家也就都知道了他是池瑶的男朋友。池瑶曾顾及过的年龄差，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再小不过的前提，他们更多的是在羡慕池瑶的好福气。关掉手机没多久，江燕便从学校回来了。 A 大已经开学，他肩上的伤好了个七七八八，但还是留了疤。好几个晚上，池瑶都会摸着这道疤不说话。这天晚上，江燕洗完澡，擦着头发出来。池瑶背对着她躺在床上，拥着被子，肩背单薄，像是睡着了。江燕上床，从后抱住她。一片寂静之下，池瑶忽然开口： 江燕。 彼时江燕差点睡过去，她撑起眼皮。 啊！ 池瑶翻过身来向她靠近，长发扑了她一手。 你们学建筑的是不是要学五年？ 我这个专业是。 那你还要两年才毕业啊。 江燕垂眸，仔细挑开她横在脸上的头发。 嗯，是啊。 你好小啊。 我不小。 池瑶笑了，江燕在他这声笑里品出一丝揶揄的味道。他低头捏池瑶下巴。 池瑶，不要总是说我小，而且你也没多大。 下巴肉多，捏着也不疼。池瑶在黑暗中目光赤裸地看着江燕，她微微使劲儿， 撑起身子亲了江燕嘴唇一下。 我知道你不想。 他其实很累很困了，但还是在江燕肩膀那里落下一个吻。感觉到他轻颤，池瑶将脸紧紧贴上他的，脸上的温度就这么融合在一起。 江燕，谢谢你喜欢我。 距离池瑶上次做心理治疗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时他刚工作1年，因为一次坐诊冷不防地被折返跳桌的病患夹住脖子，他一度出现心理恐惧症伴焦虑障碍，断断续续做了将近1年的治疗，情况才见好。想想那是他第一次那么直观地面对病患的攻击，脖子被夹紧，人被钉在座位里，空气团在天灵盖上就是下不来，鼻翼吸动却只出不进，那感觉他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医院这次安排的咨询室不在市中心，池瑶拦车过去，碰上堵车，堵了快1个钟头才到。他迟到了，负责他的医生暂时不在，他便坐在办公室里等。沙发对面是一面桃木柜，半开合适，开放区摆了不少物件。池瑶无聊，拖着腮看柜子第二层的一张合影照，有点眼熟，但相框玻璃有反光，他看不太清楚。就在他想走上去看看时，身子左侧的门被打开，他扭头对上了来人的脸，确实是眼熟的，但又不那么熟。对方看到他时也是一愣。 池瑶？ 池瑶站起来。 是我。 郝丽笑道。 不好意思，刚有点事。 没有，本来就是我迟到。 他一笑，池瑶便更确定自己没有认错人了。那天和陈楚然一起出现在洞玉山茶馆的女人就是她，但池瑶没说出来，她只是放空了一秒。陈楚然这人，这辈子是跟他们这行的人杠上了吗？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